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安定门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勇 敢，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来大街酒吧里，北京的什刹海确实承载了很多老北京人美好的冬日回忆。 是， 嗯， 你比如说雪后的什刹海， 嗯，夏天的什刹海也一样啊，夏天也有的玩游泳。 现在天冷了嘛，所以咱们只能谈雪后的什刹海。 不见得非得雪后，天一冷不下雪那照样冻上。 雪后的什刹海， 他非喜欢这个。 对，他非得说这喜欢下雪。 雪后什刹海你赶上几回啊？ 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在雪后的什刹海银锭桥那儿摔了一跤呢。 他记得真清楚， 那一跤看来摔得真不轻。 想吃烤肉丸太着急 就呲溜过去了， 结果啪摔跟头，烤肉丸吃的也不香了，牙掉了。 没那么狠行吗？没那么狠。但是我觉得那什刹海以前早上起来有人唱京戏拉京胡， 嗯， 聂鹏还在那吊过嗓子呢。 对，四十年前嘛。 哇，你有那么大岁数吗？ 哎，你是在那吊过吧？ 打嗓子。 我呀没在那吊过，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那摔过。 要不然崇祯在景山还吊过呢。 我为什么要唱？ 有什么戏跟什刹海景致相似的吗？ 望飞雪满天舞。 对， 也不是啊，没有写什刹海的戏。 没有。 哎，你在那儿、 哎、老北京那蜀唱老北京里头有这个、 哦、 我记得叶鹏那会儿吊嗓子真不错，周围好多人就驻足聆听，叫好的鼓掌的 叫 好 啊，有人叫啊， 人家唱出来了， 有鼓掌的，有叫好的，有骂街的， 走遍了， 你听没有， 就听见这就喊好啊。 你听没有， 这都是外地人喊。 不是，你听没有，武林高手 走遍了， 对，走遍了 啊， 奏遍了南北西东， 南北西东，他们当京剧听啊。 我说来都是外地人吧， 我首先就是个混球，我愣能拿他当京剧唱， 还拿他吊嗓子。 奏遍了南北西东， 你听听， 嗯， 就这还吊嗓子呢。 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小花，那几位是不是起哄的？你看能叫好了、啊、 哎，你们家里有没有亲戚住在什刹海附近啊？ 你看小花为了说这事儿啊，得给你在什刹海找一亲戚。 小柱有个亲戚住在什刹海附近，然后听他们在那拉京，就也不是听他们在那拉京胡，就是小柱那会儿睡眠不好， 就是让唱南北西东那给吵的吧。 起来就听他们拉京胡，酒吧什么的不像现在这么鳞次栉比。 没有吧？基本上 没有， 没有酒吧， 哪有？偶 尔可能有那么一家啊， 银帆吧，还是海帆啊？ 海帆还是什么的、 哦、 他把你说的话要倒过来，你问银帆还是海帆、 嗯、 他想说海帆还是银帆、嗯、 对，反正是个反正话。 北京人里面有好多很爱乐器，临着河边啊，声音确实清亮好听。 嗯， 在家那边有唱戏的，这边是萨克斯， 唱戏就是这么带， 这是完全不挨着。 不过什刹海最好玩的，我还是觉得当冬天的阳光，明媚的北京的冬天的艳阳。 你别看那词儿， 别看那词儿。 早在那什刹海的冰场上，雪蟹飞舞的冰面， 这绝对是你抄的。 这绝对雪蟹飞舞这词儿你说不出来。 雪蟹飞舞的冰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滑起来吧，滑起来吧。 这是广播里说的吧？ 哎、 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冰友在冰面上你争我赶，这边来一个海底捞月，这边来一个张飞片马， 还一条腿儿， 那边来个苏秦背剑， 最后得来一老头钻被窝， 有时候弄散了呢， 还来个天女散花。 引得岸上的游客纷纷驻足， 哈、啊，太可乐了。 您看哪滑冰来张飞骗马呀， 引得岸上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老大哥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那儿滑吗？ 老奸巨猾的是吧？ 他们说每年冬天都在这儿滑冰，滑了好几十年了。 那会儿也没处别处可滑，好少，八一湖什么可能也有。 别看他们现在四五十岁了，但从小都是热爱滑冰的大男孩。 是打那会儿过来的， 是一看就是那会儿过来的。 然后一穿上冰鞋就想起很多好玩的事儿，你比如说，军尼大衣， 将校尼。 啊？ 你不知道是什么吧？将校尼。 还有戴羊剪帽子，很气派。 嗯。 而且那时候吧，滑冰呢，每天都好多人上冰。上冰就指的就是来这儿滑，带着自己的鞋、自己的帽子， 都穿着别人的来是吧？要光来到带一堆回去，那是小偷。 特别是天好的时候呢，得排队，20多分钟才进一个。咱们这儿老大哥说了，票价白天1.5毛，夜场2毛，现在涨出100多倍了。咱北京人穿冰鞋讲究什么呢？ 嗯， 天津的鞋，黑龙的刀。不是黑龙的江啊， 没人说是黑龙的江， 有人说是黑龙的江， 他还把黑龙江中间加一的字。 一双鞋30-40块钱算高消费， 嗯， 你真别说，34块钱在当时买一双鞋， 别说30-40块钱，别告诉34块钱好吧，还定准价了。 不是，这老大哥那鞋是34的，在当时是高消费， 是 底下 一般一个工资是43.5块， 还得留着吃早点呢。 可不，你平时又穿不出去。 对，没有穿着冰刀满街溜达的，看这位不高兴，唰， 给这位来一下。 而且你们记得吗？以前的什刹海冰场是草席子围起来的。 对，那个谁，刘烨跟孙俪的有一个叫《血色浪漫》。 哦，《血色浪漫》 那里头就演那个冰场，就是拿这个席子围起来的。 滑冰这个事情还是很潇洒的，你可以把大衣敞开，像那个蝙蝠侠一样兜着风，哼， 这很容易兜自己跟头，知道吧？ 拐弯的时候可以来一个定在那儿的造型， 拐弯都定不住了， 就拐弯之后啪一转身一停， 停不住，那一般 停得住，我见多识广，就啪停在那儿了，定个型。 他又见多识广 了。你们看过花样滑冰吗？ 看过呀， 有的时候转圈转圈，打一停， 行，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定在那儿， 真的太飒了。 但是这个什刹海那儿滑那么好的几乎很少，好多人那儿学滑冰去，是真的。 是啊，第一就是可以冰面稍微出溜出溜，第二呢，你可以跑跑圈，第三呢，你可以玩玩漂。 最主要的呀，到那儿找女孩去，不是，这是正常，因为过去啊，这种男女接触的环境少，那是一个难得的这么一个公共场合。 你不会滑吧？我来教你。手把手的， 手挨手的， 男女互相追求，这是一个这么一个途径。 真是。我觉得不错， 恨他自己没跟上。 小花儿是现在太缺乏这种生活了， 太缺乏了。 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一到冬天就盼着冻冰。 没听说这句话， 就 盼着冻冰。 结了冰以后就可以玩了。 怎么还不结冰啊？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呢。 街道都传开了，是吧？ 那时候年轻人他除了找对象，他还互相切磋。怎么着？你滑的不错，我滑的也不赖呀。 赛赛 有那种竞速的， 冰上走一走嘛，对吧？ 79和69。 那滑得好的人确实是全场的焦点啊。那女孩子们那时候也不讲究说像粉丝一样的，哎呀我爱你，保护好身体，别感冒，多吃维生素。 你说那是演唱会。这位都不认识，还是喊什么吃维生素。 那年代不这样， 现在这冰上滑得好的可能也不这样。 对，也不让吃维生素。 没见哪个什刹海滑得倍儿好的边上围一帮女的，多吃维生素。 我不知道滑冰这么好维生素呢。 所以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什刹海玩推冰车的那种游戏。 哎，这有意思。 你可以租，你小时候有是吧？ 有 板凳， 人家是扁 担 绑在了板凳上， 他是把板凳绑在扁担上。 对啊，老爷他们家他爸给他做的呀，对吧？ 对， 小板凳嘛。 对啊，这跟小冰车一样嘛，他底下那个扁担就跟长条的似的， 还得拿俩火签子呢， 咔一戳。其实简陋的就是一个板儿，然后自己盘腿在上面坐。 还有人在前面蹬呢，拿一绳蹬。 也有在后面推的，经常是把叶鹏推下去，板凳也在冰上， 直接给我抽出去了。 可是那时候你乐得挺开心。 我瞅我现在你乐得挺开心了， 我回家就哇哇哭， 你爸就骂你板凳又丢了。 去一趟冰面丢一板凳，我们家板凳都是这么没的。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不曾疲倦过。

给一包烟也行，给个100块钱都行。 我觉得这好像在旧社会当中有这么一路人专门吃这个叫混混， 嗯，讹诈 啊，就是也没有正经工作，天天的就靠这个活着。 那你说碰上这样的人咱们怎么办呢？就是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 我作为公交车， 你给钱吗？ 我作为一个公交车，我不能给他钱，因为这会儿我是公交车呀。 你车上你有 票箱 的？ 对啊， 我票箱子我不能自己开呀，这是违反操作规定的。 你得往外吐啊，关键是 我吐的就是汽油啊。 我告诉你啊，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得给你点钱吧，给一盒烟吧，就是把这事儿就是迅速的做 名人， 哎，对，给了断。但实际上呢，就助长了那些人的歪风邪气，就会让更多的人坐在王大磊的下巴上，坐在王大磊的耳朵上，坐在王大磊的鼻子上，坐在王大磊的上眼皮、下眼皮、左眼睑、右眼睑。 我愿意当三轮， 薅着耳朵当车把。 我觉得有公交和三轮的时候，他肯定是讹公交，讹不着三轮。 那可不一定，谁给钱谁愿意了事，谁办事急，那就谁妥协一下。 因为我认为蹬三轮出门的那位啊，肯定岁数比他们俩二位小不了多少。 那个一着急，您一讹我不行，我心脏病犯了。 哎呦，即使心脏病啊、脑血栓的、什么半身不遂呀、都来了， 小儿麻痹都快吓出来了。 哎、这是吓出来的吗、 啊？反正这件事呢，是有个男子拿了一包烟和100块钱才算了断。有人就说了，这简直是不嫌丢人系列和老人变坏系列啊。 我觉得这个好多坏人呢就是这样，这需要我们社会的谴责。 下回再碰这种事儿，咱们怎么办？ 咱们一块骂他。 我以为咱们一块躺地下呢。 那多不合适啊，这以为壮汉一大片子，一看 不是，他俩一耍赖咱们也跟着耍赖，你吓着我们了， 你讹人家就吓着我们了。 对， 那就看谁没事了。我估计 大家就是看热闹人说了，这是中原武林失传的啊一门绝学呀，隔空伤人。 我觉得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受到真正的这个道德舆论的谴责跟法律的制裁的。你看那个碰瓷儿的，不就是，如果有证据的话，是应该被刑事拘留吧？ 嗯， 让他们吃窝头， 就狠点盐块就行了，都是咸的。 要照他们这么办事的话，那咱们是不是什么事儿都可以这么解决了？比如说你去什么地儿，那个上菜上慢了，哎呀，不行，我急出心脏病了。 那这听我的，反正有响动的地方，你就能趴下。 哎、啊，不光这个， 干脆就别起来，我就觉得。 对呀、啊，你比如说去银行等时间长了，哎呦，我等时间长了，来包烟。等公汽车挤着了，哎，不行了，200块钱。 对， 站在门后的等门铃响，门铃一响，叮咚，你就趴下。 你旁边有打电话的，哎呦，不行，这声太大了，我吓着了。 对，来包烟。 哎呀，这烤栗子那么香啊！ 来包烟。 哎，你说这样人是不是得天天健身才能身体好？要不然活不了那么长。 不，他得多吃盐盯着。 为什么呢？ 要不然他没那么咸。 或者他们是不是戏精学院毕业的？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螃蟹一下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男生订考研房，一个月后被取消，酒店称现在订房太早了，这事儿怎么解释呢？咱们听一听。 订上了吗？ 哎， 订上了， 订上了， 订上了吗？什么订上了？ 钉子。 哎呦，那叫钉上了吗？我问你，订上了吗？ 订了，牛肉饭、鸡肉面，你要哪个？ 我坐飞机的。 你在飞机上吃的。 哎，咱就不能吃点别的好的吗？我问你关键问题，你们都不往心里去。我未雨绸缪，你们都没想到，订酒店， 订上了。 哇，你这， 你连媳妇都没找着，酒店先订上了。 什么呀？ 老赵，他是给二月那天， 哪天？ 哦， 就是十几号，14号吧。 就你们俩人？ 什么瞎说？不知道，你们的脑子都用在哪儿了？我问你，最近关键时候该干什么了？ 网购，因为12月啊，还有一场大网购。这大网购，嘿， 再把你扣上大网购。我跟你说， 猴子大猴子啊！ 你们现在都不专心，当前紧要之急是什么事情？ 过年， 你好不了了。 哎， 考研，考研是不是大事？ 考研对我来讲，我认为是 放弃了， 没有， 那不管了， 易如反掌。 得了吧，谁那么说天天哇就算上自己室 护食呢， 在自己室唉声叹气。 我聪明啊，这没办法啊。 哎呦，谢顶了吧。 你别这么看，我过两年还长呢。咱们是什么岁数啊？现在 什么岁数？没说过两年再长的韭菜呀。 你过两年啊再种去就得了。 最近因为复习肾有点虚，是掉两根儿。那过了 两根儿我看不出来。 肾足的时候咱长得快着呢。 肾足的时候。 别羡慕啊，别嫉妒。 谁羡慕我？ 成绩比你好，专业比 你 好。 等会儿。 一天三顿你吃炒腰花，你的头没长出来。 停！我刚才显摆的不是这件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事儿，怎么给我带到炒腰花上去了？我是问你们定 牛肉饭是鸡肉饭？ 不是，我说定的是什么？是烤盐房。酒店， 我知道，都想去湖北。 对，就考到了一个离家远的地方，好学习。这个到时候各路的举子哇齐聚湖北。 嘿，哎， 你就是说全国的都奔着湖北那几个好学校去了。 对，那北大清华也没人上。 对， 到时候我跟你说，那房价蹭蹭蹭就上去了。你们到时候订不上房， 提前动手。 你猜我订这四星级酒店多少钱？ 多少钱？ 你还订个四星级的？ 那多少钱？你猜？才多少钱？ 20。 不会聊天，你还吃你那鸡肉面去吗？ 我说一个大的吧。800。 行，你有眼光。 他跟你说的是白白。 你这肾也不好了。 800 用不了，知道吗？ 只要 98。 不是上当，不是受骗。 对，不要880，只要98。 98定您四星的 房间搬回家。 不可能，四星你一定把那四，你看数清楚没有？ 你识数吗？现在 是四不是四个星？ 多新鲜，那我能看错了吗？网上定也没画四个星星，他写着四星，写四我还不认识，我连四都不认识，我还考研？ 哦，我知道，是不是那四星酒店呀？ 好吧， 四星酒店我知道，就是那个星嘛。 对、啊、 就是那个兴旺的兴，四星酒店。 对、啊、跟二星一似的。 其实就是 旅馆。 就是火车站小旅馆。 你们啊，就是这种嫉妒的心理啊溢于言表。 这个你我确实服你，你知道吗？早下手，早准备。 对， 你呢也确实考了这么多年了。 谁考这么多年了？ 多少经验？ 嘿，谁考这么多年？ 服你，真的有毅力。一年考不过再来，一年考不过再来。我这我真有点你过去那个就是要考那个举人啊，是吧？那个一年一年 都犯劲了，是吧？ 哎呦，那三年考一回，三年考 什么？三年考 十次，30年过去了。 你别嫉妒我啊，我无非就比你大1岁，但是因为我上学早啊， 所以考了2年。 我上学晚，我说错了。 哥服你啊！ 我说咱俩是一届， 服你。 哎， 服你！ 别老扶着我，早买便宜。 服不服？人家就是考好几年，服不服吧？ 谁考好几年了？ 你啊，你也是钱狠子，到跟前涨个10块20的， 不是差一点半点，不信你现在看就涨了。 嚯！就你那四星酒店， 那当然了， 现在300多一晚上。 你听听， 98涨到300多， 那马上就考了呀，这个。 这就300多，这还有一个月呢，这到跟前就得800。 服你。 哎，说明我这眼光啊。我这个脑子， 你说你这眼光这么好，脑子这么灵，怎么就考试成绩上不去呢？ 我用你夸我， 考这么多年， 去， 你怎么老说什么考这么多年？ 电话喂， 喂， 哎， 请问是葛先生吗？ 是吗？ 喂，你好，我是四星酒店 啊，什么事情？ 哎，您是在我们这个旅馆订了一房间吧？ 对，您听，哎， 您听， 我订了一房间，你看我开免提，我订了一房间吧？ 啊，对， 你看看， 是3个月之后， 没错，对， 啊、 是98吧？ 对，98，没错， 98块钱、啊，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哎， 您那个房间是您订的3个月以后的2晚，支付了1天是98。2天是196块钱， 没错吧？哎，没错。 哎，那个，我遗憾的通知您，订单被取消了。 啊？ 订单？为什么呀？ 您订的太早了。 喂，早怎么了？早有错吗？ 对呀。 您干嘛取消了呀？啊？ 喂， 嘟， 喂，哎，什么服务态度这是？ 我劝劝您吗？哥哥， 别劝我了，你劝我什么呀？ 哥，这个，你看您这个，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天算呀、啊，不如命的，不是天算不如这个。 哎， 别偷懒，是不是？ 但我觉得，俗话说得好， 没有 哪句啊， 就是那个这大活人不能在一个酒店吊死， 我挨个上吊去。 这 没有不开张的这个大酒店。 对，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人挪活，树挪死， 是 不是？ 人挪活，大酒店挪就死。 对， 酒店是挪不了啊。 此处没酒店， 自有那个。 行了， 有酒店的地方。 你们也没有好词儿。 俗话说的呢，命里有这个酒店，终须有啊。命里没有酒店， 谁命里有酒店？ 我强求啊。这是一件真事儿，湖北大学生提前三个月预订考研房，一个月之后酒店突然单方面取消订单，之后啊原房价跳涨两倍之多。正在准备的这位同学说，酒店的行为太不讲诚信了。 老板说了，考研期间考点周围的酒店啊，需求非常的火爆，别人涨价我不涨，那不请等着吃亏吗？还不如啊暂停预订，到时候根据情况呢再定价格，是不是？您啊多配合多理解。 可是律师认为，酒店既然已经在网上公布了价格，顾客预订后也进行了确认，酒店相当于和客人签订了合约，不能随便的更改。而且这个酒店允许客人在入住之前取消订单，但这是酒店主动给顾客的权利，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如果酒店要更改合约，需要跟顾客协商，单方面取消合约就应该赔偿损失，否则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维权。 当当当，声当炸， 价贵可是湖北橘子。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哎，那你们俩都在呢哈。 嗯， 不是说今天有意欺负你们俩啊，不是，真不是啊，咱都街里街坊从小一块长大，真不是这意思啊。 那是什么？ 解释就是掩饰，快说什么事儿吧。 你们这现在男的不行，弱呀都，体质都不达标，看没看？ 这个说话不负责任，有什么调查？有什么研究？有什么数字能证明现在男的体质不如女的？ 这可不就是吗？全国的成年男性国民体质达标率下降，女汉子变多了，女性国民体质达标率91.1%，好多方面都是男的下降，女的上升。那么中国30岁到39岁的成年人经常运动的比例最低，虽然成年人体质水平轻微的下降了啊，但是老年族群和少儿的体质水平有所增加。 哦，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青壮年男性体质下降，他们现在正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年龄，可能忙于工作不注意体育锻炼了。 而且城市男性肥胖率高于城市女性。 那肯定，现在女孩都注意自己的身材，男的可能有点觉着没所谓， 放弃了。 嗯，放弃了。这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每天顿 吃好吃的， 顿顿大鱼大肉。 行了，那你们俩谈谈吧。 再有一个吧，这空气呀、还不是很好，想出去锻炼吧还有的辙了。 哎呀，也是。说说你们俩买的那个护腿多长时间没用了？ 护腿？ 你们身体就不好，你关节不有问题吗？周飞是哪儿脊椎吧？ 哎呦， 我智商有问题。 这都是你们长期不锻炼，老坐着趴着，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这 都有吧？ 存在， 对， 是不是两个人都有？ 对， 都有吧？谁说？ 他 腰椎有没有问题？老实说，有没有？有时候腰疼、腰酸？ 腰椎我还真没有， 腰椎没有了都。 哎呦，脖子直接就跟那个尾椎连上了，哇，那 就追了尾了。 那个肩周有没有问题？肩周，刘飞，肩周。 是必须得说有是吧？有， 谁更严重一些？ 他。 哎呀，好玩。膝盖怎么样？现在膝盖 有 都有膝盖哈。谁重？ 你。 为什么？